陈上士认真做。 Hello， 迪神你好啊，系咁啊，我系阿乐啦，我身边嘅就有思培同埋茉莉啦。Hello。 喂，而家咧今日真系超热啊！留意翻啊，如果你喺户外嘅话，或者你准备出户外嘅话，而家咧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啦。温度31度，相对湿度83%。咁今日咧大致多云啦，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或者系雷暴噶噃。 我寻日冲咗三次凉， 湿晒 全身。 你长期出咗街嚟，因为 唔系啊，寻日系又焗又热，系直情冇风，就算有风都好啦，系辣身嘅，即系热 辣身啊！你啊嘛，佢又湿晒成个身，又大汗啦，又辣身啦、啊。 我明呢种感觉，寻日真系一行咗出街之后，俾太阳一照咧，系刺痛嘅啲皮肤，唔知点解 咁夸张咁样。 系啊，真系刺痛嘅，嗰种热系好热 啊！有冇化 啊？哦，咁啊唔会化嘅，迟啲啦，迟啲先化。 但系而家呢个天气真系嘅，你行出街咧，我谂你真系。基本上五分钟内的事啦，你已经是咧啲汗嘅水点都睇得到。我而家夜晚跑步啊，唔好讲晏昼啦。 你仲去跑步？ 夜晚跑步咧，即系屋企楼下围住个大厦跑啫嘛。 系 咁跟住，哇！跑步 咧翻去乱 系啊，即系跑我谂半个圈咋，都调翻转跑啦。咁跟住咧，我直接手嗰啲水珠嗰啲汗点咧超大粒咯，同埋比以前系出汗出得劲咗嘅。 系你唔好讲话跑半个圈啊！我寻日咧系其实我第一次即系冲完凉之后啦，落街啦做针灸嘛，跟住哇一去到做针灸嘅时候，已经成身都系汗啦。跟住做完针灸之后，翻屋企又要再冲凉。 帮你针我咪好惨， 都唔系，跟住吹翻冷气爽翻。 小姐抹身先。 唔系，我个人好劲噶，即系嗰啲成个身咧，系啊，就算流咗汗都好干爽，唔知点解。 咁犀利啊！ 系好劲啊！天生丽质 ，OK。 天生我爽身份呢样。 系咁，跟住之后针完灸之后，翻去哇又要冲过凉。冲完之后啦，到黄昏下就夜晚嘅时候啦，要出嚟翻工啦。咁啊去咗我舅父屋企先。哇，张纸巾系湿晒，好似我做咗户外运动咁样噶。跟住之后再翻到嚟公司嘅时候，我个身臭。 系啊，而家个身好易臭系好应该噶，因为夏天咧即系大汗淋漓咧，有时咧就算你啊谂住惊臭啦，好好地带咗件衫啦，其实带两件衫都唔够你换， 系个身臭出嚟嘅系嘛？ 唔系，因为你个衫 up 啊，同埋咧而家即系搭车咧，即系头先我就讲话你带两件衫都唔够换咧。以前就系咩咧？即系男仔咧，尤其是女仔其实好啲嘅，女仔好多时候都即系就出咗汗都会香嘅， 系 啦。但系男仔咧特别麻烦就系我哋背囊有时都会多一件 T 恤换嘅，如果唔系咧你湿真系好尴尬。 嗱，你讲开呢样嘢咧，我有少少经验，即系我发觉咧唔知点解咧，系啊， 臭嘅经验， 冇错啊，臭嘅经验就系唔知点解有啲衫咧，我可能着全日出咗。好多汗咧都冇味嘅，但系唔知点解有啲衫咧，一着上身咧，你出一分钟汗都好啦，都即刻成阵 臭 臭 物料嘅问题。 系原来系咁啊，即系咧上网睇过咧，就系话原来新衫咧系有一阵蜡喺个面度嘅，咁咧佢就冇咁容易咧将啲汗咧融入咗嗰啲棉质啲纤维里边咧，就冇咁容易沤细菌。但系原来件衫咧着旧咗之后咧，洗下洗嗰阵蜡甩咗之后咧，就特别容易臭啦。 唔系，同埋我都会建议咧，你真系买咗新衫嘅话要洗一洗嘅。个原因系因为咧制作嘅过程当中咧，因为我媽咪以前是即係做鋪貼嘅啦，咁啊阿伯母，你唔好嗌我伯母啊，做咩？ 嗌媽媽啫。 師培阿媽聽完之後，哎，阿樂原來真係同啲師培一齊嚇， 唔係好細 啊！突然間我哋 break 嘅時候，阿女今晚翻嚟食飯啦，叫埋阿樂咁樣。 單身嘅，唔係，但係咧因為製作過程咧，啲布啊或者衫咧，真係好多時係喺地下嘅，即係尤其啲長裙啊嗰啲咁樣。咁所以如果你真係驚咧皮膚會敏感啊，或者會唔舒服咧，即係記住要洗咗先咯。 係，都啱。但系头先阿乐你讲紧嗰个就系咩啊？ 衫臭 衫臭嘅问题啊嘛，呢一个咧我有朋友真系真亲身以前好多男仔都会做同一样好傻猪嘅嘢，唔好以为臭就要喷止汗剂， 系咁应该点咧？ 因为好臭嘅时候，你再喷止汗剂，谂住用止汗剂去香味 pick 你嘅臭咧。是极臭的。以前读书的年代呢，很多男仔在球场打波呢，他们成身臭汗，带定止汗剂，好臭啊，他噴一噴自己的身，即在件衫面噴， 想做香 是特别臭的。所以你千祈不要做这件事。 噴止汗剂呢，我亦都严重呼吁大家。即係我明白，而家真係好多時咧，好多嗰啲迷你版啊，我原本唔知道有啲咁樣嘅嘢噶。因為話説我有一日咧就排隊去女廁等去廁所啦，咁個廁所已經冇冷氣噶咯，已經好焗啦，跟住已經有一陣好臭嘅尿味噶啦。 哎呀，啱啱地啊嘛， 係啦，我已經忍緊啲尿味噶啦，跟住點知前面嗰個女仔咧，跟住就突然間咧一姨姨嚟嘅，突然間攞咗一支迷你哦，好得意喎。 三分二隻手掌咁大支嘅止汗劑，但係噴嘅。咁跟住之後咧，就喺我企佢後面嘛，咁啱。咁你知排隊去廁所嘅時候，你唔會隔好遠噶嘛。 係啊。 跟住佢係喺個嗰啲叫咩啊三袖嗰度噴啦，但係你知噶啦，你前面嘅時候你噴嘅時候，你隻手會唔小心整咗個麥添，咁跟住之後會向少少後面噴噶嘛，哇！禮手噴落我塊面咯咁滯，跟住我已經逐親嘅，跟住之後再噴第二邊，跟住之後哇！我真係忍唔住即刻要揾紙巾揞住自己個嘴啊！哇！好臭，即係你諗下有陣尿味，再加埋嗰一種好焗促嘅止汗劑味，即係希望大家，跟住我就喺度諗咗好耐啦。其实佢可以去完厕所嘅时候，佢先至喺个厕格入面喷嘅啫。 其实正常都系咁噶嘛。 系咯，点解佢咁急住喺大咁大条人龙，仲要咁逼嘅厕所，即系排队嘅走廊嗰度，要咁样做咧？系、 佢应该顶唔顺尿屈味咯。 佢谂住香啲， 不如闻一闻先啦。 佢应该喷落自己块面嘛，咁做咩喷落架？ 佢又可能见到你，后面个女人都应该憎憎地，不如等佢香下啦， 送少少俾你啦，扶俾你啦。 但系我又亦都有谂过一样嘢嘅，就系、是、我觉得臭咧未必系因为止汗剂而臭，我反而有样嘢万事万灵，好多人咪成日咧个身好多汗之后咧就会搵水喺度抹自己个身， 哦系啊系啊， 或者搵纸巾。当你好多汗嘅时候，我发现你唔应该搵纸巾抹自己个身。因为抹完之后，我唔知系咪啲水黏咗啲衫定点样咧，再沟翻自己啲汗嘅时候咧，跟住之后嗰件衫或者个身就会有阵噏味，好啖臭味噶啦。系、啊，我通常忍咯，忍完之后就冇咁多嘅。呢、這个就系我自己少少经验。 好，我用咗十分钟时间去讨论大家对臭嘅睇法啦。但系今日唔系呢个主题嚟嘅， 系咩？ 七日不见，完隔一周。 阿乐。嗱，唔知大家有冇一个经验咧，就系、是、帮你嘅朋友，又或者系帮你嘅另一半影完相之后咧，对方咧就皱晒眉头咁样，好唔满意你嘅作品啊！吓、啊，相信咧唔少人都有咁嘅经验噶啦。好啦，今日咧，所以阿乐咧就喺呢一度就教大家用一个小技巧咧，去将相去影好佢啊，就系、是、咧借助呢个九宫格嘅帮助咧，去构图影一张靓相出嚟嘅。好啦，嗱，咩叫做九宫格呢？简单嚟讲呢，就係借助四条线去将画面呢划分为九个小区块嘅。同埋而家好多手机同埋相机呢都已经内置咗九宫格呢个功能㗎啦。如果大家唔知点样去开佢出嚟呢，不妨可以喺设定里面留意一下。咁开佢出嚟呢其实非常之简单嘅。嗱，当我哋开咗九宫格出嚟之后呢，我哋就会见到四条线形成咗九个格仔啦。而呢四条线嘅相交点呢亦会形成咗四点嘅，即係中间嗰四点啦。呢四点呢就叫做黄金分割点啦。好，究竟点样用佢去影到一张好相出嚟呢？嗱，我俾三个例子大家。第一个例子呢就係、是、当我哋帮人影大特写，即係影近镜嘅时候呢，我哋就可以用呢四点上面嘅两点放喺 model 嘅眼睛上面，咁样去影一张大特写出嚟嘅。咁样嘅好处系啲乜嘢呢？就係、是、我哋可以好平均咁样将 model 个头分布喺张相上面，咁就可以避免到呢影大特写嘅时候呢，影到个头一系就特别大，一系呢就唔够大，咁样嘅唔好效果嘅。好，第二个例子就係最常用嘅影半身相嘅技巧啊。点样用九宫格去影半身相会靓呢？就係、是、呢将 model 个头啊放喺九宫格嗰四点黄金分割点上面嗰两点嘅其中一点度啦。咁样嘅好处就係、是、可以将 model 个人放咗喺一张相嘅大概係六同埋四之间嘅比例嘅位置度嘅。嗱，咁样影出嚟咪唔会下下都係将个 model 放喺张相嘅正中间咁沉闷囉。而且呢啱啱可以做到三分景七分人呢一个效果。喺影到人嘅同时亦唔会失去咗一个靓景。呢、這、一个呢就係、是、用九宫格去影半身相嘅好处啦。嗱，而第三个例子呢就係、是、着重喺风景上面嘅。嗱，好多时呢人哋都会要求我哋同一个好靓嘅风景去影一张相啦咁样。嗱，影完出嚟之后呢，一系呢就係、是、个人唔见咗，个风景好大个。而另一个例子呢就係、是、影到个人好大，但係根本就睇唔到个风景咁样。嗱，喺呢个时候呢，我哋就可以借助呢个黄金分割点左或者右嘅其中垂直嗰两点去影啦。嗱，个方法系点样做呢？我哋可以将 model 成个人平均咁样分布喺黄金分割点嘅垂直点上面嘅左边又或者系右边，占佢嘅两点。咁样做出嚟嘅好处系啲乜嘢呢？咁通常呢就可以做到一个七分景三分人嘅效果，即系呢我哋喺影到大部分嘅靓景嘅同时呢，亦唔会失去咗 model 喺张相上面本身嘅重要性嘅。 好啦，嗱，始终喺电台节目度咧讲摄影咧系有少少嘅吃力嘅，因为大家睇唔到啊嘛。建议大家咧可以喺网上边咧搜寻一啲关于九宫格嘅摄影技巧，嗱，咁咪就可以图文并茂咁样去学影好一张女神相，又或者系男神相咯，系咪？嗱，阿乐我咧其实做过一个非正式嘅统计嘅，就系咧好多人都话，如果自己嘅另一半咧影相咧影得叻嘅时候咧，系会加好多分嘅。所以呢样嘢咧都几值得学噶。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嗱，头先咧讲到咧就话，如果自己嘅另一半咧即系识影相，应该自己靓会加好多分、嗯、大家认唔认同咧呢样嘢？ 唔系加好多分嘅，会加分咯， 加分咯，少少嘅啫。原来 系啊，咁即系如果另一半影相好叻，但系佢对你好差，可能会加分啦。 我见过有啲人咧，明明影相好叻咧，佢会扮自己影相唔叻噶， 因为唔想烦。 系啊，佢话因为咧，佢俾人知道咗自己影相叻之后咧，就成日咧，每一个朋友都叫佢，喂，你帮我揸机，你帮我揸机啊，咁样咯。 系啊，尤其是真系大家都知系摄影师嗰啲咧，我试过有一次一齐去船河啦，个摄影师系好惊，佢话同埋我唔影相噶，我今日休息啊，因为个个都一定系想揾摄影师帮佢影，我一定最靓啦。 喂，嗱呢样我好认同，即系点解咧？即系小弟嗱，即系正职咧系做拍摄相关嘅嘢噶啦，拍嘢啦，咁好多人都知道我影相或者系有啲经验嘅，但系出到去咧，其实我真系唔想去讲呢啲技巧啊，因为就系个个会揾你揸机啦，又或者咧拍完片之后咧揾你剪片啊。 我反而咧觉得即系影相叻唔想俾人知咧，另外一个原因系咩咧？其实佢惊失败啊。 哦， 即 系 你 谂下， 系啦，你谂下，如果我同十个 friend 一齐去船 P 咁样啦，可能啊，咁啊去船 P 嘅时候，突然间话，哎呀佢影相好叻噶，佢好劲噶，揾佢影相啊，出嚟失败咧。你即刻名誉扫地， 系 立刻扫地。咁所以咧，有啲人我咁佢唔想俾人知道影相叻咧，某程度上佢唔想输咯。 嗯，都系嘅，同埋冇期望就冇落差嘛。 系啦，尤其是如果你系话做摄影师嗰啲更惨。你真系你明明哇，佢系当红嘅摄影师啊！突然间你帮我影一张可能好靓景啦，其实天时地利人和全部都 OK 噶啦。 系 佢就系影得衰咯，佢衰咗咧。咁以后嗰啲人唱佢，咁佢就冇立足之地噶咯。 系你讲得好啱啊！其实摄影师唔代表佢张张相都影得靓噶嘛， 系噶， 即系好多时天时地利人和配合噶嘛。 唔系，同埋摄影师又唔系一定一张就靓，佢起码影好成千张，跟住拣一张最有 feel 嘅，再帮你做靓啲咁解啫。 唔系或者咁讲啦，我觉得咧，即系摄影师你一定有你嘅专业嘅，佢知道点样可以影得张相靓啲。咁但系咧个 model 好紧要啦。另外咧，其实摄影师我个即系 啲器材、啊， 有时啲 P.S. 啊，嗰啲都好重要噶嘛。 系啊，即系唔好以为咧，专业嘅摄影师咧就唔需要执相啊。因为其实我都影过噶嘛，跟住翻到嚟系都有一啲摄影师自己执完之后，再有一个设计师会帮你再执一执啲相。因为有一啲譬如，哎呀，你知有阵时皮肤唔生性噶嘛，会突然间生一个好大粒嘅大妈疮咁样。咁、尤其是我系成日生大妈疮嘅人嚟嘅，跟住就要执走佢。天生丽质都可以生大妈疮、因为我依然青春 ，OK， 系啦 ，OK， 好丽质嘅大妈疮，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都依然都会就好大粒咁样，跟住系直情化妆都系做唔到嘅，咁就要靠佢哋帮我手就执一执佢啦。 唔系，同埋有时即系啲人咧听到话咧，即系执相就系咪即系唔好啊？系咪就系搞错啊？执相咁样，其实执相唔代表唔好噶， 睇下点执。 佢只系系啦，即系你话执得太浮夸咁，梗系唔系啦？你将一个人明明个样系 A 嘅，突然间执出嚟变咗 B 嘅，咁又冇唔可能啦。咁、但系即系你话只系。将嗰啲背景啊、景深啊，全部做靓啲啊，咁其实嗰啲相系好 嘅、 哦。 OK 嘅，同埋咧，个个人对美嘅定义都唔同噶嘛，尤其是女仔啊。 因为咧，讲起呢个执相咧，嗱，女仔系其中一个紧要啦。结婚相，坊间咧有一啲人咧系话啊，我系天然嘅，就唔多执相嘅咁。但系其实对好多新人嚟讲咧，系一件唔好嘅事嚟嘅，因为佢嗰啲一生人一次，影咗可能贵一贵两万几蚊，影完之后，啊、你唔多执噶。执少少嘅咋咁我啲相点算点算咧？咁佢话哦唔系嘅，因为咧你去一个靓景影咧，点样都靓嘅，即系自然美啊嘛咁。咁其实可能对有啲人嚟讲系唔得咯，唔可以唔执相咯。 佢就预咗你应该要 P S 俾佢咯，佢预咗佢滑溜到咧不得了嘅。 系啦， 即系有时大家要求唔同咯。我中意 natural， 我中意唔 natural 嘅其实。 咁因為俾咗錢啊嘛。 係啊， 係咁俾咗錢就係用呢啲 surface 嘅啦。喂，不如講下自拍啊，大家嚇、嗯，大家我自己講下先。我咧自己最怕啲乜嘢人咧，就係咧佢同你影相嘅時候咧，佢係基本上一二三都唔數，攞個相機埋嚟咧就一嘢撳落去，跟住張相就影完㗎啦、 嗯 啊。其實我都有呢個執著嘅，但我發覺好多人係唔 care 嘅，總之見到自己的樣子就撳落去㗎啦喎 啊！唔系、哦，见到自己个样揿落去，应该系见到个自己个样靓先会揿落去，即系就算你未 ready， 佢都会照影咗，系咪咁嘅意思啊？ 你可以咁讲啦，但系好多人真系咧唔理嘅，见到自己个样或者见到人哋个样喺个相机度出现咧，佢就揿噶啦，佢真系冇乜所谓嘅，我唔得。 我估阿乐嘅意思即系话，阿乐自己靓就得，即系如果阿乐系自拍嗰、那个，即系隔篱师培，无论系猪样啊、肥下巴嗰啲都唔理，系啦，即系而出面系真系好多咁样嘅人，我想讲，我身边都唔少话俾你。 系咪啊？系啦， 嗱自拍咧，其中一个差就可能啱啱阿乐讲嗰样嘢啦，我反而觉得另一个自拍咧，嗱我係好中意自拍嘅，但係通常我自拍完之後咧，有時可能同啲 friend 一齊自拍咧，我都起碼影十幾廿張先至揀。但係我揀咧係揀兩或者兩個人自拍噶嘛，兩個人都係靚樣咧，我先至夠膽 po 嘅。但係有啲人好中意揀咩咧？影十幾廿張好 nice 咁樣啦，哇！我翻去揀啦咁，出去就係揀自己靚咯。係，可能另一半真係核突 嘅 喎。 係。同埋我想提下大家，如果 P 圖嘅話咧，好多人都淨係 P 自己，唔該你 P 開嘅時候 P 埋人哋啊！ 正想講呢樣嘢啊！ 但大家 P 圖嘅 taste 可能唔同嘅喎。 唔係啊，咁你見到隔離嗰個有粒瘡咁，你幫佢 P 走佢啊！你唔好淨係 P 自己嗰粒先得㗎。 係，我真係遇過，我經常性又係，即係無論明明一班人啦，影完相之後啦，跟住之後佢无啦啦，突然间明明影相原装嘅时候，佢个样同我哋差唔多一样，跟住最后屘变咗佢最瘦嗰个嚟噶，系可以劲到系咁嘅，而且一个其实系公认噶啦，我哋全部同事都知啊。 咩啊？ 有个人 P 相 P 得好过分嘅，做咩笑啊你？ 好想知啊！突然间 系咪我心里面估嗰个咧？ 系啊，全世界都知啊！我哋每一次咧好中意睇佢啲相，啲相簿好好睇嘅。 喂，唔系我咪后真系想听下。 唔好啊，而家开咪讲啦，我冇所谓。 唔系冇嘅，系嘛？ 做嘢啦。 唔系，即系始终 把声会喺我哋节目度出现咯。 公众平台嘛， 你睇真系衰到不得了啊！ 哦，系佢， 太过分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有市民原本计划今日发起在大埔游行，但是警方反对。大批市民在下午约三点从大埔头巴士总站附近起步，并行出行车线，沿途高叫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口号。目前大批示威者聚集在太和路和南运路，即是大埔警署附近，几十名防暴警员手持长盾和持枪戒备。交给在现场的黄贝文报道。 是啊，唔该晒。咁我而家咧就喺警署对出嘅南运路喎。咁四点左右啦，有大批着住黑衣啦、戴口罩嘅示威人士咧，就喺南运路呢一度聚集。咁警方咧就之前咧就喺警署对出咧就布防啊。咁几十个防暴警员咧就手持长盾啦，同埋持枪戒备。咁双方咧而家咧都系对峙紧噶。咁警方咧就啱啱咧就有举起蓝旗警告，就话咧示威者系参与紧一个未经批准嘅集结啦，咁就劝喻佢哋咧就尽快散开，否则咧就会用适当嘅武力驱散或者作出拘捕噶。咁有示威者咧就大叫黑社会、警方滥权等嘅口号，咁亦都有示威者咧就举起一块大嘅镜啊，就照向警方，就叫警方咧就望下自己个样等等。咁而家咧见到咧就有示威者啦，喺示威者嘅防线前面咧就拉起咗一条绳啊，就喺啲绳上面咧亦都挂起一啲标语噶。咁现场都见到咧有传媒联络队在场啦，就咧叫记者咧就尽快上翻行人路，就话咧若果警方推进嘅话咧，就会同传媒零距离。咁咧，然之后咧，警方咧亦都有向住太和路嘅方向布防啦。咁太和路咧，亦都一度咧就举起过蓝旗。咁喺附近嘅大埔超级城啦，就有几十个市民围观。咁佢哋咧就冇戴上口罩啊，或者系头盔等等装备噶。咁其中一批嘅示威者咧，就前往大埔区议会主席民建联嘅黄碧娇位于广福村平台嘅办事处。咁办事处咧就冇开到门噶。咁有遊行人士咧就向辦事處掟雞蛋啦，亦都有人咧以黑色嘅噴漆噴黑黃碧嬌嘅橫額，亦都有人咧建議用便利紙條就寫上一啲字句貼喺辦事處外。咁睇翻而家最新嘅情況啦，其實雙方都係喺度對峙緊噶。咁我喺現場報道暫時係咁多，先交翻俾直播室啦。 唔該曬，黃貝文。英国外相林涛文致电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关注香港目前嘅情况同埋示威活动。行政长官办公室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林郑月娥应英国驻港总领事馆要求，昨日早上与林涛文通话。在二十多分钟的通话中，林郑月娥强调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成功落实，而坚守法治是香港的核心价值。林郑月娥向林涛文简介修例工作的背景和目的，强调修例工作已经在两个月之前完全停止。林郑月娥又说，特区政府尊重市民对广泛议题有不同意见和行使言论和集会自由，但不会任由暴力和违法行为破坏社会秩序。她亦都向林涛文提及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正是按法定职能进行工作。香港福建社团联会下午举行止暴制乱反毒保家誓师大会。245个福建团体的代表出席，参与者高叫止暴制乱、支持特首和警方等口号。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吴良好表示，今次事件是占中内外发动颜色革命的 3.0 版本，目的是要夺取香港管治权。今天的大会是爱国爱港阵营对暴力说不。他又强调要全力以赴打好今年十一月的区议会选战，确保各区区议会建制派的议席过半数。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荣誉顾问卢文端强调，乡亲不要与反对派对抗，要坚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一犯我，我必自卫的原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喺大埔區嘅封路情況啦。咁由於有公眾活動，而家喺大埔嘅安慈路、安祥路、寶鄉街、廣福道、南運路同埋大埔太和路咧，都仍然係封閉。咁而家喺大埔嘅沿線路近住大埔太和路一帶咧，交通都比較繁忙，揸車嘅朋友請盡量避免駕駛前往受影響地區。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華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波斯富街，而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喺馬會大樓對開。紅隧嘅九龍入口交通係暫時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咁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喺新界粉锦公路去锦田方向近住安普村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近香港高尔夫球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黄大仙庙去观塘，同埋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亲亲靓猪妈，系我妈咪朱海婷啊！ 嚟紧星期一，等我靓猪妈同我好朋友倾下啊！如果小朋友犯错嘅话，家长应该用啲咩嘅心态去纠正佢哋呢？ 我谂首先同佢解释咗先，或者问咗佢哋觉得应该点样处理先，从中先纠正翻佢哋啦。 大家好，我系徐荣，记得留意星期一早上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亲亲靓猪妈啦。 亲亲靓猪妈。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滴滴仔周记。 今个星期滴滴仔周记呢，就想同你讲下电话换电话嘅经过，你觉唔觉得好复杂、困难同埋好疑惑，再加上会后悔呢？嗱，困难就当然，当你机换机嘅时候，你究竟諗下下一部机想用乜嘢型号啊，边一部牌子好啊，首先你会上网做好多嘅 research 啦。我就系一个咁嘅人啦，我每次买嘢嘅时候呢，我都一定要上网呢 check 清楚晒嗰部机有咩好啊，有咩唔好啊，啲人嘅评语系乜嘢啊。咁呢你就会变成买嗰部机嘅时候，你会觉得啊好值啊，好抵啊，好好用啊咁样。但是每一次换电话就有如打仗，所以呢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呢，其实他们都很怕换电话。不过呢奈何我们的电话大家都知道，不知道为什么用不够一年可能就已经会坏了。甚至乎是怎样呢，有时你明明对他很好啦，又不跌啦，呵护备至啦，揽住睡觉啦，他都会坏的。这个没得考究啦，是不是？坊间实在太多人有对这件事呢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不过呢今天我想讲的是，它入面令我们后悔的是我们会不见了一些东西。不见了的可能是在电话入面的相啦，不见了可能是片啦，又或者一些文字啦。不过我觉得最惨最后悔的是什么呢，是入面的一些讯息。亦都有一啲嘅錄音，當然啦，你會話，而家坊間啊好多方法㗎啦，你要過嘅話就一定過得曬啦咁樣。咁但係最弊呢，有某啲型號同某啲型號呢係唔相對嘅，所以過嘅時候呢係特別慘㗎。不過唔知你有冇發現呢，好多時我哋好著緊啊，好著急啊，哎呀我唔見咗嗰啲 message， 我唔見咗嗰啲資料，我好想要返，好想睇返。其實嗰啲 message 真係俾你 backup 咗之後，你會唔會真係睇返呢？嗱，我就唔會啦。我記得呢我經過呢個嘅戰役呢都好多次㗎啦。咁喺換機之後呢，我成日都話要返啲 message， 成日都想攞返啲相，但係最後嗰啲相其實我都冇乜睇過。我只係好開心地見到個電腦 backup 咗嗰啲相，咦又喺度喎。 但系我有几可拎翻出嚟睇，我谂我换咗三四五六七八次电话咧，我都冇再睇翻嗰啲旧相，所以有时咧呢样嘢都系我哋某程度上嘅执着嚟嘅。不过点都好，喺呢个换电话嘅世界咧，永远都有好多唔同嘅麻烦嘢出现嘅。就算你 backup 实所有电话都好啦，呢、這个新电话可能有好多功能，你都要重新再适应过。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港珠特工队今日咧就到我师培啦。咁啊，话说咧，虽然大家都系好笑容好好啦，亦都系我觉得笑得好靓嘅人啦。咁但系我知道咧，做咩啊？做乜笑到咁啊？即刻， 冇你继续啦，继续啦，多谢你。 但系咧，我知道身边咧有啲朋友咧，其实佢哋系成日俾人话黑面嘅、嗯，但其实佢真系唔系黑面人，即系佢唔系专登嬲噶，佢本身个样系咁样。 我以前成日啲人都以为我系黑面人， 我都系、哦。 你咁白都系？ 唔系啊，以前读书嘅时候我真系。 你个 guest 唔系佢好努力凝聚紧嗰种开心，佢又一开波就赞我哋有笑容甜美啊，又盛咁样。 我都系想大家开心啲。 我自己 都系，我唔知点解，即系其实我自己个人咧，好中意系成日笑嘅、嗯，即系你莫讲话真定假都好啦，嗰种笑系，但系我都系想大家开心和谐。但系唔知点解都总系有人同我讲，佢话阿罗，其实你个人有啲难相处。我话点解啊？我唔知你谂紧啲咩，你成日好似心事重重。 啊、你啲笑我都唔知真笑定假笑。 都系唔系都即系个 我会好惊噶， 点有时系假嘅，的而且确嗰啲系假嘅，但系我都系 我笑样先系假噶， 唔系好少人咁样讲啊，洛你真系， 我好诚实真系，但有时嗰种笑咧都系想大家开心啫，即系想大家气氛和谐啫，但系都系总有人话会黑面嘅，唔知点解呢样， 因为你难捉摸。 唔係，但係我 估唔到。 我讀書嘅時候都係黑黑地面嗰啲嘅。有啲朋友新識唔識嗰啲咧，未識我之前咧，係覺得我直情係串啊、囂啊嗰啲樣嚟嘅。 你而家個樣啫， 就係啦，係即係個樣啫，啱。 嗱，你 就答到阿莫啦，個樣啫。咁但係咧，當我識咗我之後咧嘅時候，你就知道，即係其實個人又唔係咁樣嘅。不過好多時咧，有時你唔笑咧，又唔代表佢嬲嘅。有啲人係唔笑佢會嬲啊嘛。即係阿莫咁樣，有時佢唔笑，以為佢嬲啦，佢話攰啫，冇表情咯。 系啊，阿的神成日都同我讲做咩？你心情唔系啊，冇嘢。 系啊， 但系其实我嗰句说话已经系好冇表情，而令到人哋觉得我真系发紧脾气。但系其实我真系唔系啊，冇嘢。 大家净系听咁样，净系听阿莫讲嗰句唔系啊，冇嘢。 已经 好 咗 有嘢啦，系咪有嘢啊？咁样， 但系其实真系冇嘢咯，系啊。 都话咯，我初初识阿莫嗰阵时咧，就系唔系工作上合作啦，即系可能喺电台撞到，我就觉得阿莫系好好笑容嘅，所以佢一见到我嗰阵时系一个 PA 都好啦 ，part time 到佢一见到就喂 hi 咁样，我话 hi， 哇，我心谂阿莫真系好 nice， 跟住咧开始做嘢嘅时候，我觉得见到阿莫嘅另一面嘅时候，佢做紧嘢有时真系好怕同佢讲嘢，一讲就做咩啊？咩事啊？唔知冇唔要， 系好简短嘅，对， 好简短噶。 系啊，有时我都会觉得以为系咪我做错咩？点解阿莫咁恶嘅？ 但系而家你就知唔系啦，系咪啊？ 唔系，好好添。 因为我会系嗰啲咧，开头嘅时候，我成日觉得礼多人不怪，咁、对住一啲唔识嘅人嘅时候就。其實對每一個人都有禮貌嘅，即係就算可能師培問我攞嘢都話我唔該曬唔該曬，或者的神嘅時候都會咁樣嘅。咁我覺得呢啲係叫禮貌，但係我就奈何就係好衰地，我個人好唔可以一心二用嗰啲人嚟㗎、哦。我係好直線思維，我做緊嗰樣嘢嘅時候我就走去做做做做做，我係聽唔到周邊嘅人講嘢嗰啲人嚟㗎。係 㗎， 的神就應該知啦。 唔係因為有時我哋即係唔好講話邊一個啦，可能自己即係普通去做咗咁多年人嘅時候咧、有時有啲情景。就是好自然咯，你唔笑唔会俾反应，你行街唔会俾反应噶、 嗯。 但有时咧，系行街好得意咧，啲人见到你咧就会喺背后，尤其是即系我哋而家即系有啲人喺街上可能有啲唔同嘅人会突然间认识你，有睇开你嘅嘢，佢就会同你讲：，哎呀，的神咧好串噶，唔笑嘅 吓、黑面 行街会点样笑嘅？但系我又试过做呢个实验、哦。 我嗰陣時試過喺九龍塘地鐵站嘅時候咧，即係啱啱入行冇幾耐，就唔知啲人有啲人即係話我黑面啊咁樣啦。咁我就試過喺地鐵站咧不停笑啦，就無啦啦笑咯。 啲人冇，的神有問題㗎， 係 啦， 係啦，坐喺個地鐵都喺度笑 啊！即係我係笑住行啊。由月台落车就谂起呢个问题，咁我咪微笑咁样行啦。一路行完，好多人都望住我咯。 我都望住你啦。 我净听到有 咁样望住我啊，我笑。 系啦，净听到有人咧系好细声，好傻噶。 但系微笑都话你傻，因为我都试过呢样嘢。即系我好怕咧，突然之间人哋经过即系嚟叫我啦，我反应唔切啦，或者有一段时间咧，你觉得好似好多人注目住你嘅时候，咁我就希望将呢个笑容可以带俾全世界啦，咁啊一路行一路笑啦。咁但系都系人哋觉得你傻傻地嘅，同埋我男朋友以前嗰个曾经话过，点解你成日都对住啲唔识嘅人笑嘅，好奇怪咁样。吓、啊，我谂住大家可以开心啲啊嘛。咁但系原来即系。你 keep 住笑人，你又會覺得奇怪；你唔笑人，你又覺得你奇怪。即其實都好難搞嘅。 係，不如等我講句公道説話啦。我就覺得我哋四位之中咧，即係我睇翻你哋三位咧，我覺得思培嘅笑容咧係最平均嘅。 嗯， 即係我覺得咧，思培咧係佢無論係忙緊又好，亦或係真係開心嘅時候都好啦，佢就真真正正地咧 ，every time 都好似保持住一個笑容咁嘅、 我都認同喎。最黑嗰個，我覺得係我咯。我连搭车嘅时候咧， 都系黑嘅， 冇表情啫。跟住之后咧， 啲人会散开。 唔系啊，啲听众会跟住之后写我嘅喺网上面， 佢 话系啊，话黑面啊，话串啊咁样噶。 喂，但系有啲调查话咧，即系天生黑面嘅朋友咧，其实系值得深交噶。 梗系啦， 系啊，话好有义气噶。 系啊，几想同我做朋友。 嗯，啱啊。 我知，系。 好啦，咁啊，讲翻少少先。咁啊，但系咧，即系黑面呢一样嘢咧，对于有啲朋友嚟讲咧，其实系有啲困扰嘅。咁點算呢？話說我最近咧就見到一個網上叫做廢物發明王嘅人咧，佢又係成日黑面嘅，佢就諗住整一個笑容輔助器，等自己咧唔好成日俾人話係黑面。 但係你講明嗰個人叫廢物發明王喎、 哦，冇錯，係因為佢用好多廢物嚟發明一啲新嘅嘢，即係變成一啲新嘅嘢嘅。因為佢本身你當屋企有收集。 咁新嘅 嘢係廢㗎？新嘅嘢係變成一樣新嘅嘢，佢係將啲廢物發明咗變成一樣新產品咯。係 你唔好再逼佢咧，佢冇笑容啦。 唔系我谂唔通啊嘛，你明唔明啊？ 好劲啊佢啲嘢，好多人都话哇好神奇啊咁。咁今次咧我就模仿咗佢嗰个产品咧，就做咗一个初型，即系当然系流啲噶啦。 即系咩？即系 又系山寨版嗰啲啊？ 那个发明王系发明过呢件嘢，而你系做咗一件嘢出嚟，就系同佢当初做嗰件嘢一样嘅。 个 concept 一样。多谢莫莉啊，你明白？ 系啦，佢都想攞啲废物出嚟做一啲嘢，即系佢都想做香港版嘅废物发明王， 女版嘅。 但系我想讲，你真系要小心啲。 点解啊？ 我哋真系黑面噶， 好惊啊！唔会嘅，只要你有呢个笑容嘅辅助器咧，你就唔会黑面噶啦。好，咁咧话说咧，我而家已经一人整咗一个，但系如果你哋太担心嘅话咧，咁都可以俾阿乐试咗先嘅。 开始明白个游戏玩法啦。 我发现而家咧成个寻常事咧，有啲咩事都好咧，好似精灵球咁，阿乐出嚟啦， 帮手啊咁样。 仲有每一次咧一啲 DIY 一啲奇怪嘢嘅时候咧，都系思培，思培硬揾到自己条路喎。佢永远成日整埋啲奇奇怪怪嘢，你记唔记得嗰个十字架？ 边个十字？哦，系啊系啊，你碌木制嗰个十字架嘛， 又系我用嗰字啊嘛。 一个女人仔唔知点解佢整到个咁嘅十字架出嚟。 我细个系手工艺学会噶，所以我好中意整呢啲嘢噶。 你要， 所以自从佢做咗之后，就冇再发现有新嘅学会啦。喂，嗱嗱咁啊，阿乐咧而家手上就揸住咗呢一个嘅发明啦。 系啦，咁我要解释一下先。其实咧佢系有两个勾嘅，咁点样可以令你变成一个有笑容嘅人呢？咁嗰两个勾咧，其实就系摄喺你嘅嘴角。 我仲以为耳仔添， 唔系耳仔嚟嘅，耳仔 我知大概点做啦。 系啦，跟住之后嗱，我就揾条饮桶咧，就中间摄住咗一条橡筋，其实可以变成一条粗嘅绳都得嘅。咁然后咧，佢系有一个索绳嘅位置啦。咁当你咧将摆由后嗰条管咧系摆喺个耳仔后个后脑嗰度嘅，然后咧就将两个勾咧就勾落自己个嘴嗰度啦。嗱，而家示范勾落自己个嘴度。咁然后咧， 你又话等我示范嘅，好，你嚟啊，你嚟。 唔系啊，我而家示范紧嘅话咧，我就讲唔到嘢，你明唔明啊？所以我一阵会攞阿乐嚟示范嘅。咁跟住咧，你当你一路收紧后条绳嘅时候咧，你嗰个勾咧就一路向外向外咁拉啦，咁你就变成一个有笑容嘅人啦。 我就觉得似小丑 Batman 嗰只咧，同埋会不停喺度口水滴滴揈。 系啊，咪女仔做咪即系小丑女咯。 嗱，但系咧，嗱呢一个系我自己自制啦，我亦都买咗一个坊间话可以练习面珠灯肉嘅一个俾你试嘅。咁而家先揾阿乐嚟试咗我呢个自制嘅。 我可唔可以直接试真嗰个啊？ 唔可以。 呢个好服啊，个样底。 耐，因为 好啦，嗱，而家咧，其实咧，即系虽然我哋喺声音版上面咧，就一路解释俾大家听啦，咁啊，其实咧视像版咧都喺度拍紧片噶啦，咁啊，有兴趣咧可以上到我哋嘅网上平台嗰度咧再睇到啦。 系，但系咧而家不如我就讲解一下个设计先啦。 好，嚟啊嚟。 我觉得阿乐系几唔系，我觉得思培系几有心思嘅人嚟噶，因为佢系嗰啲即系虽然呢嚿嘢好似流肥咁啦，揾个呢个食用嗰啲饮桶啊，即系嗰啲纸嗰啲环保饮桶，跟住穿呢个啦。佢要揾呢啲嘢係難嘅，其實我覺得揾呢個橡筋呢個嘢，仲要係咧佢呢啲位係 detail 嘅。我發現我一掹嘅時候咧，呢啲繩係會真係褪翻入去嘅。 哦，因為佢有橡筋伸縮噶嘛。 但係你諗下，如果你整嘅話，你唔會整到咁 detail 啦，係咪？ 可能靚啲咯。 係好啦，我想講點解而家咧會失去咗阿樂把聲咧，就係因為阿樂已經帶住咗呢個師培嘅自制叫咩氣話呢個係？ 呢個消融輔助器。 係，但係講嘅就會變成咁樣啦，係咪啊？ 但係你而家貼住笑，你俾大家睇睇先啦。嗱，而家 Dixon 可唔可以講下阿樂而家 係 咩嘅 狀況？不如咁啦，因為叫明呢個就係輔助你嘅笑容啊嘛，係咪先？嗱，阿樂你試下望住鏡頭咧，做一個超唔開心嘅樣先，係啦，然後啊，試下能唔能夠用呢個輔助器咧，令到阿樂可以重生，有翻呢一個嘅笑容咧。 哇！咩意思？哇！佢拉紧咗后边， 我简直就觉得咧，而家佢哋喺度拍紧恐惧斗争，跟住师培好开心喺后边一路扯佢块面咧，好似嗰个咧，即系小丑咁样，呢度一路解开，一路解开块面。 好惊啊！突然间谂起咧，即系日本咧有一个咩裂口女嗰啲咧， 阿 乐就系嗰个主角咁样啊。 系啊， 但系咧， 师培而家有新名嘅变态师培啊， 专系设计刑具 啊，系 啊。 我即刻俾嗰個原製品咧，俾阿莫莉同埋的神睇先。咁係真係有笑容噶，佢用完之後。 你唔使知道我幫你口喎，今次，因為我見到阿樂真係好慘 喎。我屋企用咗好耐喎，覺得真係有用。 我覺得你試下挫高啲佢條繩啦，即係耳仔嗰度咧，吊落去呢個額頭位啊，可能佢嗰個勾咧向上咧。 阿莫簡直係助攻王啊！佢喺呢個遊戲入邊一路助攻，你兩個都係有問題㗎，應該。 唔好咁講。 不如咁啊，你哋估下我而家係真係笑緊定係心入 邊黑緊面？我覺得咧，其實咧，而家係即係聽心機嘅咧。阿樂本來咧正正常常一個嘴臉咧，而家搞到有啲似呢個我哋平時用啲 emoji 啊。係。佢咧咪有一個係打橫線嘅嘴嘅，好無奈嗰個咧。佢exactly 係嗰個樣嘅。咁因為佢已經係戚唔到啦，即係正常我哋微笑係向四十五度角或者即係斜角啦，就會揚起噶嘛。佢一揚唔起咯。佢齋打橫生咯！ 我想問變態師培，你諗住要佢咁樣勾住佢再勾幾耐？ 唔係啊，我頭先已經俾咗聲號，佢話 OK 噶啦，但係佢繼續勾住，咁我冇辦法啦。 係，我想講帶住呢個嘢嘅感覺係乜嘢咧？就係大家有冇試過睇牙醫咧洗牙嘅時候咧，佢咪可能會帶個嘢去填開你個口嘅，個感覺 exactly 就係咁樣噶啦。 哦， 係啦，你覺得而家笑緊定係喊緊？ 你而家冇表情， 咁即係冇用咯，冇表情。 我而家笑緊啊！ 我而家咧， 唔系啊！你个心里边系冇乜特别嘅感觉，系嘛？ 我心里边系愤怒啦、仇恨啦、妒忌啦、嫉妒啦。但你觉得我有冇笑紧啊？ 有啊， 唔系，即系咁嘅。师培，你觉得阿乐应该有啲乜嘢感觉可以？ 唔系，你觉得阿乐应唔应该笑啊？ 系咯。 我之前喺屋企真係玩咗好耐噶，嗱，但係唔緊要，好啦，你而家可以除低呢一樣嘢啦，純粹 玩自己好啊，純粹嚟玩我哋。 唔係，我想俾大家體驗一下嘛。咁我見到一個新發明就想帶俾大家，咁稍後亦都可以將一條短片咧可以放上網俾大家睇啦。咁另外咧呢一個咧亦都係第二樣啦，真係網上邊咧有一啲嘅影片嘅製造者咧，咁佢係。佢真係有介紹過呢一隻嘢，我覺得係幾得意嘅，係俾你練習呢一個面珠燈肉嘅，同埋練習表情筋啊。其實佢叫做係日本嘅呢一個，專登帶翻嚟。如果有人想試，可以試嘅。 呢個表情筋可唔可以俾我睇下？ 係啦，嗱，呢個已經開咗噶啦。咁咧，其實 你用過啊？ 我抹乾淨噶啦， 曬啦，用一次，唔好咁唔環保嘛，你用下咯。 唔係啊，我咪問下佢咪用過咧，啱啱用過咁，我揾手拎咁啊，嘔心。 消毒咗嘅，同埋唔係今日用過嘅。咁啊，話説咧，其實佢係一條大約係好似牙箍咁樣嘅嘢啦。咁跟住有條橡筋嘅，唔係有一個彈性嘅。咁本身你当系一条好似手指咁长嘅嘢，然后咧佢有伸缩嘅。当你放咗落个嘴度嘅时候咧，咁咧你就要用啲力咧将佢变成，将佢压短啲，即系练习呢个面珠灯 咧，就即系咧有碌棍，就摆喺个嘴嘅打环嗰个位，咁撑大个嘴。咁但系咧个嘴角会烂 嘅。唔系噶，佢呢个有一个嘴角嘅保护器，保护角落头咯，即系佢 夹嚟嘅。 堅持話 其實咧，你就即係兩個叉啦，兩端都係叉，咁然之後就即係將你個嘴叉開咁簡單啦。咁但都係嗰個問題啦，要笑係咩？都係嘴角揚起噶嘛。佢呢個叉咧都只係向橫 打橫嘅啫。 唔係啊，其實呢個超有用啊！個原因係因為咧，你唔單止可以練到你面珠頂嘅肌肉，如果你唔識笑嘅話，你要識得嘗試用呢個肌肉令到佢軟化翻啊嘛。 哦，感受嗰個肌肉。 係啦，同埋咧，你如果咬字唔係好正啊，或者成日都黐脷筋咧，你咬住呢個講嘢咧係好用力。你用完力即系你练习完之后咧，你咬字系清晰咗。 好啦， 我自己 我哋头先诶，即系体验咗阿思培咧一个自制嘅产品啦，系咪？咁啊，刑具之后咧有一个真实嘅买翻嚟啦，一个日本嘅制品啦。咁啊，落啊，不如试埋啦，还是你都试开啦？ 哦，我本 身喂，我啱啱先回复正常。 你试下呢个日本制品究竟会唔会系舒服啲啊？定系思培整嗰个舒服啲咧？ 吓，即系点啊？诶，戴落去， 系啊，戴落去， 撑开佢。 系啦，呢个诶，放唱歌都有用噶。 诶，咁啱你喎，落 啱晒你啊！简直系为你而设， 的神都啱、啊。 只牙使唔使咬住？ 唔使咬住噶，纯粹侧边两边系嗰个叉叉位咧对住你个嘴角啦。然后好啦，你擘大个嘴嘅时候咧，系啦，擘大个嘴，你 feel 到有弹力噶嘛？跟住合翻埋个嘴。 我见到阿乐惨个头先， 系咯， 佢会唔会 咁尝试咧？ 会唔会做埋呢五分钟唔做啦？ 可能呢一分钟都过唔到啊！ 首先系打横个嘴，跟住变成圆形嘅嘴。跟住打橫個嘴，然後變成圓形嘅嘴，咁咧就希望咧可以訓練到你個面珠燈嘅肌肉嘅。 我覺得阿樂好似喺度損緊骨頭咁。 嗯，係，我都覺得。同埋我覺得呢個產品咧，都硬係未去到咧令人微笑啊。 其實 因為有啲令人苦惱嘅感覺咯。 微笑其實好自然嘅啫嘛。 係咯， 我想講咧，頭先咧，戴住思培個 A 貨咧，都仲係講到少少嘢嘅。但係呢個咧係乜都講唔到噶啦，而家係。咁我想問啦，得個笑但係講唔到嘢有乜用咧？ 呢個唔係平時唔係帶出街嘅。是俾你得闲嘅时候练习， 咁又系佢训练嚟嘅，讲嘢。 同埋咧，呢个有机会可以瘦面嘅，因为你练完啲肌肉咧，咁 suppose 佢应该系紧致咗噶嘛，咁紧致咗块面睇落去咪瘦啲咯。 喂，不如咁啊，一首歌嘅时间，阵间新闻嘅时候咧，揾一个急口令或者嗰啲政治嗰啲咧， 就带住佢嚟玩啦。 系啊，因为头先阿思培话，呢一个可以令到个咬字嗰啲会更加清晰。 不如等阵就报个天气啦， 咁啊，唔好 简单啲系嘛， 我都得， 系咯， 冇错啊，阵间。 唔会啦， 啊、 不 会 有用噶，我屋企试过，你信我啊？ 知啊，明啊。 在昨日南部孟邦榜镇区有多间房屋被山泥掩埋，造成死伤，估计有人被困，当局继续搜救。孟邦榜镇区昨日早上开始落暴雨，多处水浸，部分学校停课。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下午本港天气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利奇马集结在上海至西南约1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华东一带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5:45，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玲首先跟进翻一啲封路啦，咁就因为有公众活动，现时大埔区广福道、南运路同埋大埔太和路仍然需要暂时封闭噶。咁就因为有公众活动，现时大埔广福道、南运路同埋大埔太和路仍然封闭，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咁另外咧，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咧都系有啲车龙噶，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暂时畅顺。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啦，少少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嘅车龙咧，仍然排到去芜湖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黄大仙庙、观塘同埋葵涌道上呈祥道翻观塘。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夜晚嘅6:59，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5:5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合办，展翅清健超新星2019。今集的主角是现职陆行侠项目及行政助理的张冠杰，究竟你的工作包括了什么呢？ 回收是其中一个项目，再升级再做，整成一个肥料派给本地的农作。 想知道十位展翅清健超新星的奋斗故事，8月13日起逢星期二晚上12至2，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师兄祠堂啊。 临时选民登记册和可能被取消登记的名单在8月1日公布了，请登入 voterinfo.gov.hk 查阅你的资料，如有问题就在8月25日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选民如果收到提示信，记得在限期前回复确认或更新登记住址，以保留选民身份。查询2891-1001。 逢星期六下午4:00-6:00，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诗培、阿乐、莫莉。寻常事，认真做。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好啦，我 哋咪要做呢个实验啦，因为咧新闻前咧咁啊，思培今日就有呢个港珠特工队啦，咁啊佢又好好、啊、做咗一个叫做咩微笑啊， 微笑行动 嘅训练 辅助器 系啦，咁啊即系起码帮助咧令你训练到面部嘅肌肉。咁啊，首先佢自制咗一个啦、嗯，另外就喺呢个日本咧系啦，坊间就买咗一个咧日本制嘅。咁、但系咧两个用后咧，阿乐系觉得思培嗰个系好使好用啲嘅。 真系嘅、哦，因为日本卖嗰个咧，其实佢纯粹撑咗你个嘴啦，但系思培做嗰、那个你真系做到个笑容嗰个效果，因为佢系拣攞两个勾去滴起咗你个嘴啊。 系、但系经过上半个钟咧，你激嬲咗思培之后咧，思培觉得不如佢自己做实验啦。你讲到咁衰，咁所以咧佢就觉得啊，思培自己就准备咗一个就系刑具。 都唔系刑具嚟嘅，出面真系有得卖噶。我本身仲想买埋另外一款嘅，不过我谂住今日 focus 啲。 阿乐都安心会多， 唔使做实验系嘛？好，咁我即刻我自己实验下咯。咁、其实本身呢条嘢啊，你哋自己解释一下啦。我而家示范一次，咬住咧，咁就讲一次，然后再拎开，大家 feel 下有冇分别啊？ 咬住讲天气。 其实简单嚟讲咧，阿思培而家咬住一个咧伸缩棍咁嘅物体，打环咁样摆落个口嗰度嘅，咁跟住就开始就喺度读新闻。 咦，但系阿思培而家用嘅方法同头先同我落啲唔同，原来 佢 前后唔同噶， 因为有少少唔同噶， 好可爱噶，其实 系啦，可以讲嘅就 系 咁啦， 系啊，其实咧，你而家用呢一个嘢咧，系点样令到你咬字更加清晰咧？因为好多人有懒咯， 好似榕树头嗰啲婆婆同你讲古仔啊， 好多人有懒咯，系因为条脷唔喐啊。 哦， 而家呢一个嘢系逼你一定要喐条脷啊，同埋咧，可以练习下你嗰个嘅腰肌筋肉。好，其实我而家讲佢下，而家个温度系31度， 31度温度系 要翻译， 相对湿度80%。80% 是80%的， 是相对湿度是80%。 好了，到了最重要的那个了。 OK，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 是什么呢？ 至今日5:45。 我再翻译一次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去到今日的下午5:45。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唔该晒莫莉，我而家觉得咧，成个肌肉而家活动得好自如啊。 好啦，今日多谢晒思培。 平时思培有笑容噶，整完好似冇晒笑容。 冇晒，好攰啊，做完运动。 有冇效咧？自己谂下啦。 阿乐笑容啊，话俾你听。 想淡淡飘落着，来自未来失败气味，他的嘴里深深咀嚼着咖喱口味古老偏见，他的微笑偷偷计划着在下颚上涂油的面，他的眼睛明明反映着和嘴表里不一的血， 有说有笑却无人知晓，都听不到，这里是自说自话，万古百亿万里，在这里胡言乱语才是真诚实情，这里有不伦不类，有个行个业，在这里不理人话也不分昼夜，他凭写点小说一系列，他说那些来自上天，他要和了群众一大堆，他们自以为最高贵，他们抓着爱这个词汇，心里是华丽的干瘪，他们决定互相面对面，都已无法稍微理解， 全都听不到。这里是自说自话，忘我把你忘你。在这里胡言乱语才是真正事情。这里有不伦不类，有个房子耶耶。在这里不听人话，也不分手耶耶。这里是自说自话，忘我把你忘你。在这里胡言乱语才是真正事情。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我想问一下在座三位，你对一些天文嘅现象，算唔算系爱好者呢？ 我有时会熄晒屋企啲灯咧，因为我屋企望嘅地方系大帽山山顶。 哇！ 咁啱个屋企个方向系咁，同埋前面即架即都叫做冇乜遮掩，下望到咧，我系会睇流星咯。 豪宅咁 睇到流星，系啊，咁平都住咗豪宅，咁啊，叫几叻？ 我最紧要系做到啫， 系啦，有效果啊嘛。 读书嗰阵时，我最中意个科就系地理科。 系啊，同 埋岔开少少讲样故事，就系咧，我细个好惊行雷嘅，但系咧就俾爸爸咧，就因为佢想训练我咧，就有一次惩罚我，就困我喺间房度咧，叫我对住个窗口十分钟吓，冇人嘅间房就望住行雷。自此之后咧，我真系好中意睇行雷喎，而家 好奇怪。 咁你系咪行出房仲炫耀？爸爸，我冇事啦，咁样。 咁啊唔係嘅，最多而家同佢炫耀啫。喂，阿爸，到你入嚟啊！你今次睇够廿分钟， 哇！你真係俾雷劈啊！你个爸爸入去睇廿分钟。 我发现阿乐同师培真係一对嚟㗎。 系啊， 两个都奇奇怪怪㗎。 恭喜阿伯母， 两位伯母都恭喜晒咁。 恭喜晒， 感情要一粒粒突先得噶嘛。 系师培，你自己中唔中意啊？ 中唔中意啊？我以为你问我中唔中意阿 乐， 几惊 啊！ 两样都有啦。 我先讲天文现象先啦。我中意睇星星嘅，但系其实我就唔系好知边啲星座打边啲星座啊。有啲人咧望上天系知道啊。这个就是射手座啊，跟住呢个系乜乜座咁样噶嘛？ 射手座真系好易认噶，因为真系一支箭咁样噶嘛，佢系。 咁我成日通常都唔知道系点样去睇翻啲咩座咩座啦。咁知道坊间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器材或者工具系 for 呢个嘅睇星用嘅，例如就有啲星盘啊。我好记得嗰阵时去过太空馆嘅时候，有一个紫紫地色啊，黑黑地色，好鬼靓嘅，咁啊转下转下，但系当然都唔识用啦。又或者而家有啲 app 系真系可以 download 咗之后系睇星。 对住个天嘅，佢就会话俾你听呢个系咩座。 系啦，但我又唔识用啊，因为英文嚟嘅。咁跟住之后咧，另外 中文版噶， 系咩？ 系啊，啲人唔 系唔使识嘅，一开住咧对住个天就得噶啦。 系咩？我试过因为 download 过，就咁打观星咁样或者嗰啲咧。 时代进步咗啦。 唔系，我不嬲都唔系啲科技人嚟噶嘛，我唔介意啊，系咪先？我都系用翻佢纸嘅星盘咧，太空馆买嗰只咧，嗰只容易啲。咁另外有一样嘢就系咁，而家都热话啦，一支叫做雷射笔啦，咁啊，跟住亦都系呢个观星大家都会用嘅天文爱好者会用嘅嘢嚟嘅。咁跟住佢都有。讲过噶，原来咧有啲天文爱好者就话啦，呢个系佢哋最常备嘅工具之一啦。亦都系咧，因为咧可以指向呢个嘅天空嘅时候啦，可以形容俾你听大概嘅星喺边度啊咁样。因为如果你手指指嘅话，可能未必会知 道。系真系噶，以前咧我试过同一班朋友加埋老师咧，系特登去睇呢个狮子座流星雨啊。 系， 去到水坝嗰啲咩水塘嗰啲咁样咧， 嗰啲会暗啲嘛？ 因为嗰个地方冇咁多光害。咁然之后咧喺好暗嘅情况下咧，我睇咧。大家啊，老师咧啊，流星啊，或者指个星座啊，一指咧 已经冇咗啦。 唔系啊，系睇唔到啊。佢有佢睇到，我有我睇唔到咯。咁所以咧，佢用手指指系真系睇唔清楚。 系咁啊，除咗呢个嘅睇星可以认清咗边啲咩星座、咩星座星体之外咧，应该其中一样大家我谂都好好奇，而我自己系爱好者之一，我中意睇流星雨。我觉得好浪漫噶，但唔系你唱咯， 即刻唔浪漫， 即刻即变质啊，变奏啊。 咁跟住之后咧，就系原来咧，哇，唔讲唔知， 一讲就知啦。 系啦，原来全年里面阿天怡无啦 send 咗张嘢俾我，未 download 嚟睇，不过应该系星盘嗰啲嚟噶。多谢天怡提供， 系 咁，我哋已经讲第二样嘢啦，唔再 讲星盘啦吓，继续听 流星雨。 哦， 系啦，或者学尹子龙话斋，阵间讲宇宙大爆炸。 流星雨可以引申去讲宇宙大爆炸，佢真系劲啊！咁啊，讲翻呢个先。咁原来咧，每一年咧系有三大嘅流星雨群噶，即系话一年里面有三次嘅机会咧，系比较容易或者多，即系睇到比较多啲粒数嘅流星噶。 嗯， 哇， 系啦，其中一个咧就叫做象限二座星流星雨。咁另一个 呢个我少听的， 系啦， 都冇听过。 另一个咧就系双子座流星雨，咁啊通常喺12月啦。原来下个礼拜二嘅时候啦，就有一个叫做英仙座流星雨。呢三个嘅流星雨群原来系比较多粒数啦，同埋比较多人去留意嘅。 咦？但系狮子座流星雨唔系都出名啲嘅咩？ 应该就 因为嗱，我自己吓，我谂我第有试过睇过一次，即系现场版嘅呢个狮子座流星雨啦、嗯。但我成日好似听到周边啲人讲咧、嗯，下个礼拜狮子座流星雨啊，唔、知几时狮子座流星雨啊，我成日都话狮子座流星雨嘅咁多咩？ 你讲到咧，好似嗰啲美少女战士嗰啲招式咁。 呢、这个系呢、这个星矢。 不过讲开睇唔睇到咧，就有次经验咧，我系平时喺市区望上去就系一定睇唔到，我觉得系。但有一次我记得入 cam 啊，即系去露营去咗嗰啲什么贝澳嗰啲地方咧、有一下咧，我系望上个头壳顶，突然间咧见到一粒流星雨。是好光的，它好像支火箭咁样，系突然间咻一声，即系一个范围，跟住佢就会消失咗，咁系好光。跟住我就开始望实个天啦。原来咧，其实个天系不时咧都系有少少嘅流星雨行过嘅、嗯，但当然可能未必系狮子座流星雨咁样一炸啦。 嗯，你会唔会即刻许愿啊？ 哦，咁啊，唔记得咗，太开心啦，开心到唔记得咗许愿嗰阵时 有、啊，好有许愿哦， 好有啊。 许咩愿？ 有冇成功到啊？结果 我嗰阵时好似即系许嗰个愿系唔知道类似合格啊、考试嗰啲嚟， 得唔得啊？结果 实唔得啦，睇下佢而家。 跟 仲问 许咗嗰次之后，我就冇再许啦。 系咁啊，解拆翻先啦。头先的神都有讲，狮子座流星雨好 hit 噶喎。 系咯。 根据咧香港天文台嘅网站啊，2019年主要嘅流星群咧，咁咧都佢已经写晒呢一年里面会最主要嘅流星群啦。头先所讲咪有三个系最比较多流星群。嘅粒數嘅，頭先講個限象二座流星雨咧，平均咧，如果真係喺呢個清即係非常之靚嘅天空入面睇到嘅話咧，每一個鐘頭係睇到大概120粒嘅，咁佢就會喺十二月尾嘅時候會出現啦，去到一月中嘅時候啦。咁另外頭先我所講嘅英仙座流星雨就即係話而家呢一個月份，亦都係下個禮拜二，亦都係最高峰期啦。平均咧就佢可以每個鐘頭，如果真係天空靚嘅話咧。系睇到110粒嘅，咁、而双子座流星群咧就系、呢个嘅12月4号去到12月17号，咁平均咧每个钟头如果又系天空靓嘅话，可以睇到140粒。好啦，而头先的神话最经常听到嘅狮子座流星雨，每个钟头俾你估究竟可以睇到几多粒？ 200几粒？ 500几粒？系大概 180粒。 好啦，开估15粒。 吓，咁点解啲人成日都话睇嘅？ 你睇到啲咩啊？ 有咩咁特别啊？ 睇咯，所以咪睇到头先阿乐话就睇到一粒啊咁嗰啲。 不过阿莫话，即系如果系个量少咧，又好啱。因为当年阿莫话去咗嗰啲咩术体吧嗰啲度睇嘅， 系 其实系睇得好短时间啫。 熟一下就冇噶啦嘛。 唔系讲紧话佢熟嗰个过程啊，而系睇到佢流星嗰个 period 好短啊。 哦， 系啊，所以好快，大家即系我记得嗰晚系玩到2、3点咧，先开始睇到。当睇到嘅时候，熟一声就冇咗咯。 系吓，咁咪好失望咯。 咁又唔系，咁又未睇过啊嘛，细个又唔会觉得失望。 我都特登咧，有同啲 friend 一齐去睇流星雨，但系虽然系真系好浪漫，但系其实要付出代价。 又咬俾蚊咬啦， 耐性啦。 因为话说咧，系嗰阵时应该系睇双子座流星雨，有一年咧佢系话特别高峰嘅，咁、就同几个 friend 啦一齐咧就去咗一个村落啊。咁、因为我有个 friend 就住一啲偏僻啲嘅村嘅，咁就真系周围都系黑掹掹啊咁样去睇啦，真系好靓。因为真系睇到平均又未去到嘣一声话落雨咁啊咁样，佢每个钟头，我谂我每一分钟我睇到大概5粒到啦，或者10粒到啦， 算好多咯， 都多嘅。咁嗰次因为佢话唔知系最多嘅其中一年嚟噶，咁跟住之后，但系当然啦，亦都唔系成日经常性睇到，突然间一分钟睇到咁多粒，跟住突然间可能嗰半个钟头都唔系咁多，可能得1、2粒咁样。咁跟住之后，点解我话付出代价咧？因为12月嘅关系咧，冻到黐筋。但系我哋已经系懒系嗰啲咧，嗱扮高尚人咁咧，搬咗我个 friend 屋企张 sofa 咧出去佢后花园嗰度咧， 咁正、啊， 跟住成班就坐咗喺张瞓即系半瞓半躺嘅状况咧，就瞓喺呢张嘅 sofa 度睇啦。 但系真系超冻，啲风食到块面咧，最后屘我哋系每人冚住一张棉胎咧。 哇，但好有 feel 喎、啊，唔系 OK 喎、啊， 真系唔得，好冻。就算冚咗棉胎都好冻，因为嗰阵时我好记得印象中系天文台都讲过话，唔知系比较冻嘅，唔知得几度，仲要你谂下一个咁平坦嘅地方嗰度。哇，冻到黐线、啊！ 不过呢一种嘅冻住睇天文现象咧，我试过一次，唔系睇流星雨，睇、嗯、北极光。哦、但系我话俾你听嗰、那个嘅惨痛经历咧，就系、是、我预先去睇北极光前咧，已经准备晒啲器材，就是、相机嘛。去到嘅时候冻咧，就系、是、相机影唔到。 会噶。 最后要问啲外国人，点解外好周围都外国人，个个影到啊，又交换相啊，又欣赏。我部机着唔到咯，咁、我影到算啦，系咪先？跟住咧睇嗰个流星，睇嗰个极光咧，又唔系太明显嘅、不过咧个地理位置咧系因为高山啊，食风食到硬一硬啊、我直情系冻到只手系灼痛噶。跟住嗰晚嘅经历就系咩咧？我因为冻得滞咧，于是咧就系好短时间喺外面咧睇呢个极光。好多时间喺入边咧，饮咗人哋两大棒嘅朱古力奶， 系同埋食咗啲番薯啊！ 大哥，啲朱古力奶真系好好饮。我谂我人生咁大个仔，嗰次嘅饮朱古力经验咧，系我最喜欢嘅一次。 两大棒， 那个观星团一定蚀晒半。 系 啊，我都觉得蚀啦。 一个人饮咗两大 棒，佢啲三文治我又食晒啦，啲朱古力我又食晒啦，我仲成日等佢 refill 咯。 你影衰我哋啊！有啲人话唔再俾香港人再参加呢个团队，因为你啊， 系咯，可能就系我啦，真系唔好意思啊。 阵间再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大埔警署对出的南运路下午四点几有大批着住黑色衫戴口罩的示威人士聚集，警方在警署对出布防，几十名防暴警员手持长盾和持枪戒备，双方对视。警方曾经举起蓝旗警告示威者正是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劝喻他们尽快离开，否则会用适当武力驱散或者作出拘捕。有示威者举起一块大镜照向警方，亦都有示威者在防线前拉起一条绳，在绳上挂上标语。警方有传媒联络队在场，要求记者尽快行翻上行人路，指出若果警方向前推进，就会同传媒零距离。有市民申请听日在港岛东区发起游行，其中建议的路线会途经北角，有关申请被警方拒绝。香港福建社团联会主席吴焕炎表示，听日肯定听日福建人不会出来打人，又话已经呼吁属下团体同埋属会听日喺北角唔好出门，以免白衣人同黑衣人相遇会有冲突。佢哋亦都已经提醒喺香港嘅乡亲要冷静同埋克制，唔好冲动，要保持社会安定，不能乱来。对于网上有指大批福建人坐高铁来港并获安排入住北角的酒店，吴焕炎表示不知情，又说福建同乡好理性，不会主动出手，但会守护自己。被问到怎样守护，他说会要求属会人士听日在屋企，有需要时会报警，要求警方保护。澳门下任行政长官唯一候选人贺一成表示，若果当选，会先冻结现有38,500名公务员的编制，同现时有社会福利开支，然后进行优化，用好每一分公帑，当中包括研究立法重整政府架构，有机会合并现有60个局级官员。實施徵兵簡政的同時，亦都考慮簡政放權。何一成今日向247名選舉委員宣讀參選政綱後見記者，他在回應香港反修訂逃犯條例引發爭議時重申不作評論，但相信香港特區政府在中央支持下有能力解決事件。不過他承認事件對澳門經濟亦都造成間接影響，若果再拖延一段時間，澳門下半年的經濟亦都會面對危機。非洲坦桑尼亞東部莫羅哥羅省在當地星期六上午發生運油車爆炸事故，至少57人死亡。當地警方說很多民眾當時正從運油車收集漏油，期間發生爆炸。天氣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45。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站，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兴田村的慢线，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已经拖走了，不过一带的交通仍然是挤塞，现在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就在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兴田村的慢线曾经有坏车，虽然拖走了，龙尾都去到近丽港城。咁之後同大家跟進翻咧喺大埔區嘅封路情況啦。咁由於有公眾活動，而家南運路同埋大埔太和路咧仍然係封閉，呼籲翻揸車嘅朋友盡量避免駕駛前往受影響嘅地區。咁就係南運路同埋大埔太和路咧，而家仍然都係封閉嘅，部分嘅巴士路線需要暫停服務同埋改道行駛。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暂时畅顺。在路面方面，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黄大仙庙去观塘、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咦，乜咁啱嘅？ 咦，又系你啊？喂，我行咗四个街口，行过五部汽水机，你都喺度，究竟搞咩呢？ 可能呢啲就系缘分啦。 今个月讲呢啲缘分，你唔系想同我讲鬼故系嘛？ 并唔系讲鬼故。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诗芬、崔杰同嘅周末有情人，同大家讲下兜兜转转嘅缘分啊！ 讲定啦，你究竟向边边行先？ 你行边边都撞到我噶啦。 On a Saturday night。 唉，自从转行做清洁，对手就一直起晒红疹。 我初时入行都系咁，后来去咗劳工处嘅职业健康诊所睇医生，而家双手好翻好多。最紧要仲学识点样预防职业病，你都快啲打电话预约啦！观塘诊所打23437133，粉岭嗰间就打35435701。劳工处网站有齐诊所嘅详细资料。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继续咧，寻常试认真做呢度，而家系5:36。嗱，头先就讲咗咧，就话下个礼拜咧二啊，就会有呢个嘅英仙座流星雨嘅高峰期。咁、其实佢系大概维持即系一段时间，唔系就系嗰一日嘅。咁之后如果你好彩嘅话，都可以见到，不过可能嗰个流星雨嘅群系少啲咁样嘅啫。咁、佢就话啦，2019年即系呢个嘅太空馆啊，香港我哋嘅香港太空馆啊，又讲2019年咧，其中啦，即系要最值得。留意嘅流星雨就系所讲嘅下个礼拜英仙座嘅流星雨同埋双子座流星雨啦。咁咧最高峰嘅时候咧就会喺8月13日嘅上昼10点去到咧晚上大概11点嘅时候发生嘅。咁、好啦，咁啊原来咧唔讲唔知道，我睇佢网页嘅时候先发现，原来观星都有礼仪噶。 有咩礼仪呢？ 即系要礼让啲，系咪？啲靓位咧就唔好自己霸晒，自己睇一阵就好让俾人。 咁好难噶呢样嘢，咁又唔系咁嘅。咁原来就系乜嘢咧？就尽量咧，大致上全部都系唔好骚扰到其他人嘅。咁、其中一个啦，就系、根据呢个嘅香港太空馆啊观星礼仪，佢就话第一。唔可以用閃光燈去影相，佢、因為人嘅瞳孔咧喺黑暗嘅地方咧就會擴張嘅。如果突然間有強光去照射佢嘅眼睛嘅時候咧，佢會令到佢有啲唔舒服啦，同埋咧就係、會令到人哋咧喺較即係睇啲星星又較暗啦。咁而佢哋就會覺得睇唔到咁清楚，因為你不停喺度閃啊，整暗咗。第二要使用紅色嘅電筒去照明，因為咧呢一樣嘢就唔係咁會刺激到眼睛嘅紅色嘅光。第三，唔好喺人哋嘅望远镜附近嗰度生火，即系点火。第四，保持咧环境嘅安静。第五就系尽量咧睇完之后咧，你食嘢野餐或者剩翻啲嘢食咧，就要掉落垃圾桶，要自己执翻走、 一定啊，這個、 呢啲咧就系观星嘅礼仪啦。 系啊，嗱咁啊，所以咧即系去睇星嘅时候咧，咁啊即系去。你自己欣賞嘅同時咧，就唔好搞到人啦。 係啊， 同埋咧，即係好多時咧，有時唔好講咁大聲。即係有時觀星嗰啲咧，睇到流星點啊，許願啊嘛。 係。 但係你喺側邊咧，就咦耶咧，許個願咧，人哋都會賴你。 同埋會擾亂咗佢諗嘢啊。 係啊。 即係你許願又好集中精神噶嘛。 係啊，你要諗下究竟啊，佢許個願應該有咩對象啊，又要諗下咁樣噶嘛。 同埋咧，我覺得公眾地方啦，始終嗰啲觀星嘅地方都係咁，所以顧及下人哋嘅感受。譬如有一啲咧，真係好中意放音樂，一路聽住音樂一路。係啦，嗰啲人真係細聲啲。 相對濕度 remix 版。 哇！ 好有 feel 啊！但系自己攞个 headphone 塞住自己嘅耳仔，自己听好啦，因为未必个个人中意听你中意听嘅歌噶嘛。 系啊，但系睇下跟住嚟呢一首歌系咪你啱听嘅歌咯。 好啊。 再加上你温度将提高更多，所以你应靠近我，不要再自我封锁，此一刻你属于我，你再也没法躲。嘿，将今晚今晚交给我，我要为你唱尽我歌，施展我一身解数，在那劫光中穿梭，我用千姿多将你来锁。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只要你是有耳朵，我便会令你疯魔，要与你发生触摸，而好歌触摸你什么，此一刻你属于我，你再也没法躲。嘿，光线刺激激光奔波，我发热我发亮发光，冲击你使你心火烫，令你身躯的各方与劲把摇 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系你同我成长最重要嘅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齐继续探索慢动作。子龙就找嚟一班朋友啦，咁啊佢哋咧就系好喜欢特摄系列嘅，唔单止会自己设计啦、自己制作啦、自己拍埋添嘅。今晚有五位嘉宾上嚟啦，先同大家做一介绍一下，佢哋都系嚟自守墓者嘅。你好，你系 ，Hello， 你好，我系阿 J， 我系阿花 ，Hello， 我系 Quinton， 你好， 我系阿陈， 大家好啊，我叫阿 Sam。 犹如飞鹰展翅，拥抱梦想，守墓者梦想，各位嘅梦想就由我嚟守护啦。 哇，好齐啊，好齐啊！先问一下啦，几位大男孩啦，点解会喜欢特摄而令到自己真系制造埋成为特摄嘅一部分咧？ 系啦，咁因为我哋即系个团体啦，原本系假面制造嘛， 咁係由呢個角色扮演開始嘅，幾部分嘅，一部分因為版權關係啦，另一部分咧因為啲角色咧有啲限制嘅關係，咁、 嗯、 我哋咧做有好多時咧就唔可以 exactly 咁表達到我哋想要嘅一啲教育嘅信息，咦，就不如我哋自己 design 啦。系啦，咁嗰阵时就冇谂咁多嘅，咁纯粹一步一步嚟嘅啫。 好开头，好似头先阿陈咁讲啦，我哋系一班义工团体啦，亦都会自己去买啊，即系上网揾翻嚟一啲皮套服装啦，我哋叫皮套嘅，即系英雄嗰啲衫啊， 系 啲装备啊，或者我哋自己都会整嘅。咁好开头咧，真系有咗个形象之后咧，其实都好好彩啦。咁我哋就认识到一啲系專業去做一啲電影道具嘅服裝嘅朋友，咁、啊、就揾咗佢公司去幫手，其實亦都係一個叫做半贊助形式去幫我哋做咗一啲主要嘅部件。一個經驗去分析就係我哋要去做一啲舞台表演啦，真係做好多次啦，即係數十次至100次以上啦，同埋真係做完舞台表演仲要去拍劇，咁、 嗯、 我哋點樣可以一套皮套用到尾呢？咁就唯有一啲主要部件係揾一啲更加好、更加高 quality 啦，同埋更耐用嘅物料去做。因為嗰位師傅佢真係幫緊一啲官方英雄去做一啲皮套，咁其他部件就我哋當然係慳啲錢咁樣啊，自己整自己整咁樣。再去到講緊話舞台表演，我哋裏面會用到一啲動作啊、音樂啊咁樣，呢啲技術其實就譬如講緊現場嘢啦、動作咁樣啦。有幸有位成員呢，即係其實係我自己啦，就去咗日本嗰邊就學咗都有2年幾㗎啦，都已經學日本嘅英雄武術動作咁樣。 喺個點樣嘅學習過程，即係一個拜師學藝嘅過程啊，定係有個課程嘅？你讀完有張 shirt 俾你嘅，睇個點樣嘅體驗嚟㗎？ 其實佢哋嗰邊好盛行嘅，真係就好似你一個家長帶小朋友學畫畫咁普遍啦。我就其實有幾個師傅，有啲師傅咧就係、是、開一間 studio 去教動作嘅，有唔同動作啊，吊威啊，劍嘅殺陣，即係用一啲日本劍咁樣去打，或者一啲依家講緊係譬如現代動作咁樣啦，仲有係英雄動作啦。另外一個師傅就專係做一啲英雄動作嘅，又有另外一位咧，就其實樣樣都有做，因為佢本身自己都有參與過香港嘅電影製作，即係武打嘅製作咁樣。喺呢一 part 嚟講，就叫做將一個日本技術再喺呢個作品裏面去發開去咁樣咯。咁音樂嗰邊都好緊要，因為我哋就頭先阿陳講過話，我哋召集咗啲朋友去一齊諗一啲嘢。咁其中有位叫做 Helen 嘅女仔朋友啦，佢幫我哋守墓者都諗咗好多原創音樂。其實我覺得呢一 part 好緊要，因為 好關鍵㗎。係 啊， 或者當年恐龍戰隊變咗 Power Ranger， 係啊， 嗰幾粒音嘟嘟嘟嘟嘟嘟，你一聽係會記翻起， 一聽就知哇嚟料啦咁樣。咁就係我哋都期望做翻呢一樣嘢俾下一代嘅小朋友咁樣。 我反而想問多幾樣嘢，就係、是、成個構思啦，到而家啦，就係、是、將會公映啦。其實個經歷係幾漫長， 因為個作品就係2017年12月公布嘅。咁你前後籌備由設計到製作皮套嗰度都最少用咗半年時間啦。跟住去到後期，你當真係正式我哋去開拍啦，你又要再揾人，包括你camman 啊、收音啊、演員啊，你又要諗場地嗰度，都前前後後都可能都有大半年時間去用咗。 但是本身你哋自己有冇 video 拍摄嘅制作经验咧？ 咁都好好彩，真系每一个都有啲经验。即系例如收音啦，收音真系有位朋友，佢依家都系喺做紧收音嘅，系啦。有一啲成员系本身佢自己喺 NGO 咧，佢有个 studio 系做短片创作，一啲微电影攞去参赛咁样，就真系攞个奖噶。啊，咁佢又好好彩，原来佢自己都好中意特摄英雄、蒙面超人呢一类型，咁佢就加入咗一齐去拍。咁仲有一啲譬如燈光啊、裝啊、啱啱講過嘅音樂啊，好好彩囉。即係其實大家經驗唔算好多，唔係話真係專注去做嗰邊嘅創作，但係好好彩，即係個興趣上接觸到呢啲行業，咁就喺個行業度有工作，咁樣就攞嚟一齊去 share 咁樣。 咁其實真係一個緣分嚟喎，即係籌備咗2年嘅時間，到今時今日啦，就真係大致上可唔可以叫做完成成個作品啊？ 咁如果你以我哋成個作品《守墓者夢場》嚟講嘅話，而家大約就可以講話只係完成到1/4咯。你拍攝上好多嘢夾過先知，原來係有啲問題嘅。例如喺個拍攝上情況嘅時候，先發覺你動作可能未合乎理想。當你動作啱 OK 咗嘅時候，先發覺你機位、收音、燈光其他嘢係有問題。 所以有好多时候个拍摄过程系比我哋时间预期系长咗嘅。同埋你因为我哋一开始原本打算系喺冬天秋天嘅时分去拍嘅。但你再越拍越耐，到其实到夏天嘅时候都仲未拍晒。你諗下啦，呢个大热天时户外嘅环境，你着住一套衫喺日当空下做运动，仲要包实晒，你个人都未必顶受得到。 普通衫已经顶唔到啦，唔好话着住到皮套啊。 係啦，冇错啦。咁你但系对我哋本身演员都好大负荷。 同埋会唔会唔练气呢？冬天你明明着住件大褛喎，点解打下打下着住件背心咁样嘅呢？ 都会嘅，其实。咁所以其实我哋套戏里面啲真人演员呢都会好辛苦佢哋。真係可能要拍一陣就要俾你唞一唞換件衫咁樣，除咗長唞一唞涼一涼咁樣，即係所以成件事搞到仲慢咗。 同埋我哋喺嗰個拍攝裏面呢，因為其實有時喺地方呢我哋最多地方係欣澳嗰邊嘅，因為欣澳真係有好多人去踩單車，而我哋好好彩夾親啲時間都係禮拜六日，經常性我哋拍拍下有人就企喺度望住我哋，咁我哋就要 cut 㗎啦，因為真係好抽離㗎嘛件事，一路打緊突然間有人企喺度望住，咁你變咗俾唔到觀眾一個臨場感啊，咁所以可能有時候我哋都要同佢講聲唔好意思啊，或者係啲觀眾對我哋嘅皮套形象好有興趣嘅，咁我都同佢哋講話，藉住呢個機會同佢影張相宣傳下咁樣咯。咁我呢啲其實係歡樂嘅，雖然係有時拍起啊好猛啊，又會有人行過咁樣，或者個 shot 好成功，但係唔掉得，因為有人踩單車經過，係啦。但係我哋就好開心，因為可以見到啲一家大細話俾佢聽咩嚟嘅，咁都叫做多咗一個渠道去宣傳我哋嘅作品。 但係而家本身嘅計劃嘅藍圖係點啊？即係聽到有四分一啦，咁啊其實成個 project 係點啊？四分一又即係有幾多咧？ 咁其實而家我哋嘅網劇咧就暫時第一季就有一半嘅。咁就喺嚟緊呢個月就會去公映，去公開先嘅。咁其餘嗰啲咧就會遲啲再陸續去擺上我哋嘅網絡社交平台嗰度俾大家睇嘅。 咁依家我哋第一季咧暫時就會有七集嘅。咁就好希望我哋都有可以機會又拍到第二季啦。咁我哋怪人嗰邊咧就會係以七原罪嘅元素做參考啦。咁同埋會用一啲花嘅元素去做設計嘅，都會有戰鬥員啦。當然戰鬥員就我哋選擇用枯葉去設計，因為枯葉數量多啦，但係又唔係好勁咁樣。我哋由呢個主題開始咧，就開始諗個角色嘅設計啦。咁就諗完之後，就由一個純粹畫嘅設計，然後就再諗點樣整出嚟啦。因為啲錢又唔多啦，畫人嗰邊就自己製造嘅。點樣將畫出嚟嘅嘢整成為一個盔甲咧，又係另外一樣嘢。咁同埋我發現到其實畫圖嘅時候，可能你心入面諗嘅嘢同人哋諗嘅嘢又唔同喎，所以會學到點樣去將你心入面諗嘅設計去好清楚咁表達出嚟啦。佢幫手，譬如阿陳係負責整個手嘅，然後我就負責整個頭咁樣，跟住最後就所有啲件集埋一齊就完成咗一套怪人。 嗱，啱啱聽到即係怪人方面就會係咁樣啦。咁喺英雄方面見到有紅色啦、黃色兩個戰士啦。未來第二季會唔會再有啲新嘅人物登場？甚至乎設計嘅時候擺咗啲咩元素落去咧？會有啲香港獨特嘅元素擺落去？ 其實聽緊呢個節目嘅聽眾咧，應該已經係預先咗知道啦，就係有個黃色嘅。因為喺我哋咧未出呢一季嘅時候咧，我哋期望盡量係主要話俾人聽有個紅色嘅。咁樣 對唔住，我穿咗 件，唔緊要，係啦，因為呢一個係呢一度嘅聽眾嘅一個 bonus 啊， 獨有嘅福利啦， 冇錯，係啦。咁其實咧都好早期，好似志容咁講啦，我哋喺公開嘅活動裏面咧都出現過兩個英雄人物嘅。咁而喺劇集咧，我哋都會下發翻日本嘅英雄做法啦，即係啲英雄會係逐個逐個咁樣嚟嘅。咁至於你講到話會唔會有機會再有出新嘅呢，其實我哋呢天馬行空咁樣講諗咗好多嘅，真係即係好似小弟咁樣啦，我自己成日諗嘅時候就會諗到會唔會有機會出個即係用藍色嚟做代表嘅女戰士呢咁樣，即係假設啦，假個設啦，即係有機會希望有咁嘅budget去做，或者係諗到啲更加搞笑嘅，即係會唔會有啲奸角啊原來變咗做一個英雄呢咁樣，有諗過真係好多嘅。咁即係目標我哋真係好遠嘅，但係我哋亦都好近睇到就係一啲 關於人手問題啦、資金問題啦。 咁最後啦，嚟緊幾時，甚至乎喺邊度會睇得到咧？ 我哋呢一個守墓者呢個作品呢、這個劇集啦，咁我哋依家主要嘅平台都會放喺 YouTube 嗰度嘅，係啦。咁我哋當然發放資訊一定係首要條件啦。咁我哋其實已經係有呢、這個Facebook 啦、Instagram 啦、Twitter 啦，咁我哋都會擺一啲我哋嘅資訊上去，咁期望我哋能夠係好順利咁樣推出啦，因為我哋後期其實後期嗰邊都好辛酸啊，都人手好少啦，技術好有限啦，咁同埋即係我對於個作品其實都希望可以喺我哋能力上面做到最好，咁所以都經常要翻手無限次嘅，有時真係見唔到底咁樣咯，咁呢一度都希望即係大家睇嘅時候係 enjoy 啦，咁同埋即係當見到呢個作品係覺得有趣嘅，即係話翻俾啲朋友知，等我哋可以多俾多啲人知道我哋呢個作品可以繼續做落去咁樣咯。 喺呢度啦，都期望啦，作品出街嘅時候啦，可以帶俾大家除咗啲歡樂之外啦，有翻少少嘅夢想，有翻少少嘅諗法，因為等於香港，我諗佢哋未出現之前，無啦啦有一個屬於自己嘅特攝英雄啦，好似好天馬行空啊，哇得唔得噶？但起碼你行出咗第一步，拍咗先，之后啦，慢慢慢慢啦，就有机会有能力、有金钱、有时间，甚至乎有专业嘅知识啦，就可以再改进。咁希望啦，嚟紧陆陆续续啦，会见到你哋不断精益求精嘅作品出现，亦都希望多咗一个属于香港嘅角色啦，或者作品啦。咁啊，继续加油咯！ 唔该晒， 多谢晒， 拜拜。Contact the Power Rangers at once. 啊，听到呢度咧未完噶，如果你都想听足本版嘅话 ，click 上嚟 tinpower.rthk.hk 揾翻子龙主持嘅慢动作。